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29集。这两张纸自然不是什么从金鳞台上搜来的乱破抄残页，而是蓝忘机在进书室时手写的金光瑶弹奏过的古怪旋律。当时蓝忘机留了一份给蓝曦臣对照查看，魏无羡则顺手把他和蓝忘机的那两份收了起来带在身上，方才刚好拿出来骗人，让苏舍一律焦躁。再加上此前魏无羡故意言语嘲讽，反复刺激苏舍，果然令他心浮气躁。最后不需魏无羡言语提醒，蓝忘机突发一事，苏舍便露了底。众人纷纷闪避，其实倒也不必，因为蓝忘机动起手来就和魏无羡说起话来一样，步步紧逼，不留余地，苏舍不得不全力应对才能不落于下风。他踉踉跄跄退至台阶前，低头一看，脚下正是红色的咒阵。蓝忘机神色一凛，魏无羡心道，要糟，他要破坏这个刚刚补好的阵法了。果然苏舍咬破舌尖含了一口血，往地上一喷，密密麻麻的血迹遮盖住了暗淡不清的红色痕迹。蓝忘机顾不得再去与苏舍缠斗，左手在碧尘锋芒上一划，试图重绘阵法。苏舍趁机摸出一张符咒往地下一摔，一阵蓝色的火焰和烟雾滚滚冒起。传送符。在岳阳长氏墓地中的那名掘墓人熟悉姑苏蓝氏的剑法，而苏敏善是蓝家外姓门生出身，符合这个条件。那多次出现的雾面人就是苏舍。魏无羡蹲到蓝忘机身边问道，怎么样？蓝忘机用流着血的手指在地面上描画了一阵，摇了摇头。心血已彻底覆盖破坏了原来的咒印，补不回来了。魏无羡把蓝忘机的手拿起来，用自己的袖子擦去了上面的血和灰，说道，没用就别画了。阵法将破，摇摇欲坠。莫灵苏氏的那群门生面色茫然，看来苏舍并没有告诉他们自己弹的是错误的曲子，也没告诉他们避免失去灵力的法子。也就是说，在原本的计划里，这群莫灵苏氏的门生和旁人一样，都是要去死的。他们生怕旁人心生怨恨，要找他们报复发泄，挤成一团。然而伏魔洞内一片惶恐，没几个人顾得上报复他们。几名家主抓住自己的儿子叮嘱道，待会儿群尸一冲进来，你护住自己，想办法逃出去，无论如何也要活着，知道吗？金陵听了一阵肉酸，然而心底也有点期待自己舅舅说这句话。等了半天也没见江城有所表示，忍不住使劲瞅他。金陵瞅得太用力，江城终于把目光转了回来，阴霾微散，却皱起了眉，你眼睛怎么了？金陵颇为不快地道，没怎么。魏无羡撕下一端干净的袖子给蓝忘机清理包扎手上伤口，背后突然冲出一道身影，劈剑斩来。蓝忘机右手伸指一弹，一声金石之响，徒手弹开了那鲁莽的剑锋。魏无羡定睛一看，说道，怎么又是你啊？那人被这一弹之力震得倒退数步，倒在地上，正是易为春。他双目血红，持剑道，魏无羡，你刚才说的我一个字都不信。魏无羡道，事情败露，苏舍都亮剑逃跑了，你还有什么不信呢？易为春又是一剑劈来，大吼道，我不相信，只要是你说的我都不信。仇恨会蒙蔽一个人的双眼，让他绝不肯承认任何有利于自己仇人的东西。 正在此时，前方传来数声惊恐万状的大叫：破了，阵法破了，冲进来了。温宁徒手掀飞了一排衣衫褴褛的凶尸，然而他终究只得一人之躯，失去了血阵屏障的伏魔洞终究是抵挡不住如黑潮般汹涌的尸群，腐臭之味和咆哮之声瞬间灌满了整个空旷的洞穴。金陵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凶尸，而且距离这么近，忍不住毛骨悚然，握紧了碎花剑柄。然而忽然被人掰开掌心，塞进一样冰冷的事物。他低头一看，愕然道：舅舅。江城撑着没有灵力的三毒站起来，身形微晃，说道：你要是敢把紫殿弄丢了试试看。蓝思追、蓝景仪等人挺剑上前，说道：鬼将军，我们来助你。欧阳宗主拉不住儿子又站不起来，咆哮道：紫真回来。欧阳紫真一边奋力挥剑，一边回头道：爹别怕，我保护你。谁知这一回头，便有一只枯爪朝他喉咙探去。欧阳宗主肝胆俱裂，惨叫道：紫真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剑锋削断了那只枯爪。蓝启仁抓住欧阳紫真扔回人堆里，自己率了一群姑苏蓝氏的剑修上前厮杀。蓝启仁休息了许久，体力恢复较好，剑法凌厉，不少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。蓝思追运剑如风，忽听身后一声金石之响，一人帮他挡了背后一击。蓝思追惊道：金公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原来金陵方才见其他同龄人都冲上去了，也忍不住了，趁江城一个不留神，他把紫电银戒又塞了回去，窜出人群，冲到了洞口那最危险的一带。江城欲追，踉跄几步中勉强斩了几剑，只觉手上三毒仿佛重于千斤。一左一右两具女尸扑来，江城骂了一声，举剑再战，却有另一双手将这两具女尸撕得粉碎，说道：江宗。江城一听这个声音便暴怒，一脚踹开温宁，骂道：你他妈给我滚开。旋即咆哮：金陵。蓝景仪一个哆嗦，说道：你还是回去吧，你舅舅要吃人了。金陵无视了那边江城比这头凶尸还可怕的笑声，说道：你才回去。欧阳子真被父亲抓了没一阵，又提剑冲了上来，说道：哇，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蓝启仁先生会用剑，剑法还这么厉害。蓝景仪大声道：那是当然，你们以为韩光君和泽无君16岁以前的剑术启蒙老师是谁？欧阳宗主硬着头皮挥着剑，对伏魔洞内其他尚且在呆滞的人吼道：你们等什么？不杀就是死路一条，这群小辈都在斩，你们还坐着干什么？在一群奋力厮杀的少年的感染下，越来越多的人拔出了剑，拼着所剩无几的灵力和体力加入战斗。渐渐的，围堵在洞外的尸群从原先的水泄不通被冲击到勉强成排，大约半个时辰后变成了三三两两，形势居然真的开始逆转了。当蓝忘机把最后一只扑上前来的凶尸一剑斩为两截时，伏魔洞内已尸堆成山，血流如河。每个人周身都是结成壳的黑色血污，胸腔都溢满了浓烈呛人的血腥味儿。一场苦战下来，许多人已经瘫倒在地，爬都爬不起来，与尸体无异。只有几个家主与那些体力充沛的少年还能勉强仗剑站立。蓝景仪两眼发直，脸色发白，说道：我从没杀过这么多走尸，我一个人杀了起码40多只。欧阳子真道：我也是。说完，几个少年便像约好了一般，扑通一声栽倒在地，再也不想起来了。江城强撑着走到金陵面前，一把抓住他，问道：有没有受伤？金陵喘得粗气，都带着铁锈味，说道：没有，我 江城立刻一巴掌把金陵拍到地上去骂道，没有，没有就让你受点伤长点教训，臭小子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是吗？然而拍完这一掌，江城也站不住了，重重坐下来，一边吸气，一边把目光游离到站在伏魔洞最靠近外侧的两人身上。魏无羡和蓝忘机周身都是一片狼藉，魏无羡因为是黑衣看起来还好，而蓝忘机一身白衣已被染成深浅不一的黑红，骇人至极，全身上下只有那条意义非凡的墨额还算干净。碧尘握在他手中依旧稳定地维持着灵力流转。所有人都是第一次看到韩光君如此仪表不整的模样，但这时都已自顾不暇了。一人道， 是不是完了呀？ 一听这个声音，众人心道，聂怀桑竟然在这样的战斗下还没死，而且说话还中气十足，当真是奇事一桩。没人有力气回答他，聂怀桑几乎要喜极而泣了。 谢天谢地，这群走尸终于被杀完了，大难不死，逃过一劫，真是列祖列宗保佑。 被他一人情绪所感染，几名少年也欢呼起来，陆陆续续的加入的人越来越多。欢呼声中，姑苏蓝氏那边有人低声惊呼，先生。蓝启仁的声音随即传来， 不必扶我。 蓝忘机向那边望去，只见蓝启仁又咳出几口鲜血，摆摆手盘足坐地开始调息。蓝忘机迅速近前为蓝启仁把脉片刻，正要输送灵力，蓝启仁又道， 不用，灵力尚未恢复，此举不过泥牛入海，徒然无功。 蓝忘机收手起身，几名客卿习惯性地问道， 韩光君，这该怎么办？ 问完之后，他们才觉察此举不妥。然而蓝启仁闭目养神，似乎并没有理会的意思。蓝忘机道， 平息片刻，查看伤亡，救治伤者，不得拖延。 蓝忘机素来在姑苏蓝氏中极有威慑力，数名门生仿佛吃了一剂定心丸，齐声应道， 是， 连气息都足了不少。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动作，魏无羡忽然道， 安静。 魏无羡面色凝重，众人立即静音，原本正在欢呼振奋的数人也一个接一个安静下来，不安地凝望着魏无羡，整个伏魔洞中鸦雀无声。在这寂静的衬托下，另一个声音越来越明显，那是从伏魔洞外传来的踏碎枯枝败叶的脚步声，而且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，而是密密麻麻无边无际的脚步声。这下伏魔洞内的人连大气也不敢喘了，无数道惊恐的目光投向洞外，只见黑色的树林里有什么东西在缓缓蠕动，灰蒙蒙黑压压的一片，瞧不真切。但伴随着拖沓的脚步声，这些晃动的东西越来越清晰，直到连他们惨白的脸颊、枯瘦的双手、红黄不一的獠牙也一览无遗。新一波尸群，而且比上一波更多。伏魔洞内众人方才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，可就在下一刻，一股巨大的绝望便席卷了整个山洞，阴影笼罩了所有人，连金陵、蓝思追等少年的心里都被这股令人头皮发麻的绝望感彻底包围，四肢僵硬。有些人似是无法接受这种希望之后的绝望，直接晕了过去，还有的人也气若游丝地哭了出来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还有力气拿着剑爬起来再战了。就算温宁又一次挡在了洞口，可凭他一个又能挡住多久？忽然魏无羡道， 韩光君。蓝忘机回头看他，魏无羡喘了口气道：“哎，我想做一件事。”其他人也被魏无羡的话吸引去了目光。魏无羡道：“你陪不陪我？”蓝忘机定定望着魏无羡，吐字清晰、斩钉截铁的道：“陪。”魏无羡展颜一笑，脱下了黑衣，黑衣之下是一层白衣，已经被染得半红，然而并不妨碍他提起沾血的手掌，低头在上面抹出几道纹路。随着纹路越来越清晰，看着魏无羡动作的人的目光也越来越不可置信，仿佛在看着什么怪物。方梦辰直接站了起来，满面愕然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魏无羡没理他，继续埋头画。等到魏无羡停下来时，穿在他身上的已经不是一件白衣，赫然是一面旗帜，一面将所有凶邪妖煞之物尽数吸到一人身上的照阴旗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